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但严君宇知道，萧景琰伤心不是为这事儿。曾经一起赏梅花的至亲说要做好父亲的庆德帝，最终交权不是因为承认了自己儿子的出色，而是因为身体情况所迫，这是极残酷的事实。但萧景琰有着龙一般的胸襟，他不会在乎这个的。他伤心的是，他的父亲要去世了，不然他不会这样回护的。萧景琰轻声告诉严君玉， 还是有一点真心的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那也是他能给出的全部真心了。 庆德帝没有得到过先皇的宠爱，但他也真真切切地宠爱过他的太子，给他最好的师父，给他最好的东宫。当年梅花树下帝后情深时，年幼的太子一定有着像寻常人家孩子一样幸福的童年，不然后来他不会那么傲慢天真，竟敢在16岁时去挑战皇权，几乎忘了庆德帝不仅是他的父亲，还是至高无上的帝王。严君玉正思索时，却听见萧景琰忽然轻声道， 小严知道了。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几乎要以为心声被他听见了，反应过来之后才想到他说的可能是帝后离心的事，毕竟萧许刚跟自己说过，也算是恭维密心了。果然，萧景琰道， 因为玉贵妃的事，当年母后和父皇闹得很僵。 严君玉稍放下心，刚要说话，却听见他道， 那时候母后已经辞诊很久了，一直在须弥寺祈福，是为救我才回宫的。 用尽所有词语也无法形容严君玉那一瞬间心中的震撼，欲念中如此昏暗，他是无法看到萧景琰脸上神色的，但就算不看，也知道那一定是极度的复杂。对于皎皎如月的东宫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事了。辞诊是宫中避讳的说法，只有姿色不在的妃子不受宠爱，才会避讳地用辞诊二字。明义皇后如今也仍然风华照人，6年前自不必说，她心性如此高傲，须弥寺是皇家的佛寺，她竟然自请出宫修行，连宫中后位也抛弃不要。萧景琰性格像极明义皇后，6年前的事对于他们来说该是多大的羞辱。 那时候我奉旨在长春宫闭门思过，晚上常常有茶花整朵落下，有种心碎的声音。 长春宫现在不种花了，只有严君玉以前看蚂蚁的海棠树还能看见当年繁华的痕迹。茶花开放是冬天，从春到冬，他一定和庆德帝僵持了许久。熬祭闯宫门也是在冬天，也许就是在那个冬天，东宫才第一次萌生了夺权的念头。受尽宠爱的东宫太子，就算有再好的老师，也是无法知晓权力的残酷的。就像没有见过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伤口，要等到自己也被刺了一剑，血流不止了，才知道原来权力是如此凶猛的巨兽，可以让最高傲的骨头也折服。叶玄机说他傲慢，这傲慢是转瞬即逝的冰雪，注定要被皇权按在地上，教会他什么是真正的残忍。6年前的冬天，长春宫的内殿里，闭门思过的叫萧云的少年，他一夜夜听着茶花落在雪上的声音。他在想什么呢？他的任性最终闯下弥天大祸，他喜欢的人背叛他而去，他信任的父亲曾经保证不会让他的孩子经过尴尬处境的父皇，给了他一个更残酷的冬天，而他的母亲为了救他回到自己厌恶的皇宫，曲意逢迎侍奉君王。他第一次见识权力的残忍，如此肮脏，如此血腥，足以让最高傲的人也低下头来，只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。而他尊敬的父皇成了龙椅上面目模糊的黑影，陌生的让他认不出来。 经受过如此折辱，他怎么还能有这样山岚般的眼睛？严君玉只觉得心如刀绞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只是伸手抱住他。也许是在寒风中等了他太久，萧景琰许久没有反应。严君玉知道这番话的重量，自己一直等他跟自己说，却想不到这些话如此沉重。六年前的萧景琰如何熬过来的？这世上最高傲的少年就这样被折断，长成今天严君玉认识的样子。他也许从那时候才开始打造今天的东宫，只为了不让权力伤害自己在乎的人。相比之下，被叶良宇放弃反而成了所有羞辱中最小的一件。所有人都说庆德帝阴质，太子妃说他要的是明义皇后给不起的东西。严君玉只觉得奇怪，两情相悦怎么会给不起呢？原来他从来不会好好要，他是在宫廷阴暗中长成的帝王，争宠夺嫡，幼年时的不被宠爱，那些黑暗的东西早就浸染了他，就像他摧毁玉贵妃那样，不会有丝毫的手软。他不会表达爱意了，帝后感情好的时候尚且有一点温暖可寻，等到明义皇后出宫修道之后，她怎么会好好说话呢？皇后娘娘是如何熬过这许多年的呢？她喜欢的人给她最大的屈辱，她还不能轻言放弃，因为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。严君玉终于明白她身上那种将崩未崩的状态从何而来了，也许早在六年前她就已经彻底心碎了。他的萧云又是如何度过这六年的呢？萧云一定想要迅速成长，忧心如煎，不舍昼夜。他大概再也不会快乐了。像云兰说过的，被雷击中的树，看似完整的表皮下，火焰一刻不息地在燃烧。那些屈辱，那些因为不能守护自己的母亲，反而因为自己的错误牵连他受辱的痛苦，一定日日夜夜地煎熬他。怪不得他的笑意从来到不了眼底，怪不得熬记从来不怪他。严君玉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更紧地抱住了他。黑暗中，少年的眼泪灼热的像火焰滴落在他脸上，再坚硬的心也要裂开缝来。 对不起。 严君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，为一直等待他的坦白，还是为自己太晚弄明白这件事。他急切地告诉萧景琰， 我应该早一点进宫来的，如果我不是整天在闲逛，如果我早一点跟我奶奶说我要进宫。 如果他能早一点进宫，早一点见到萧景琰，哪怕早一天，也能早点让他快乐起来。他一直以为萧景琰的温和来自良好的教养，不知道这教养来自深深的心碎。萧景琰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没关系的。 被热切地爱着，原来是这样炽热的感觉，连失去的那些时光都要补回来。相比表现出来的游刃有余，他并没有小妍以为的那么强大。对于爱，他身上有种继承于明义皇后的消极，像一棵巨大的树，看着野火一点点烧到身边来。 我说过的，我第一次见到小妍的时候就知道我会喜欢小妍了。 炙热的明亮的少年像一轮小太阳一样跳到他面前，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他像在黑暗中待久了的人，见过光，有种久违的不适应，但他又像一棵树一样安静等待，不露出一点慌乱来。严君玉认真告诉他， 我再也不会原谅圣上了，我再也不惋惜他了。 庆德帝年轻时的雄才大略是真的，性格里的阴质也是真的。严君玉的父亲赴边疆时是想要报效君王的，就算最终死在战场上，严家也没有因此怨恨过君王。严君玉小时候，严老夫人就教他要做一个最忠诚的王侯，侯位像一份君臣之间的契约，捐躯赴国难不会有一丝的犹豫。萧景琰像拥着一团火焰一样安静地拥着他，他身量还是比严君玉高出半个头，亲吻他额角的姿态也十分自然，像抱着一头属于自己的小狼。 因为他难得的温驯，连爪牙都收起来，任由自己亲吻，才显得格外可爱。 世上有许多事，非人力可勉强，就算是君王，也有无可奈何的事。我想父皇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一点。 六年前是这样，如今也是这样，就像受了伤的人狂怒之下只想摧毁一切，只是因为他是一国之君，这份疯狂才格外有破坏力。其实他又何尝不知道那样做只会让明义皇后更疏远他呢？他只是忍不住，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的浮木，就算你告诉他要怎样做才能挽回，他又如何做得到呢？严君玉察觉到了萧景琰话里的意味。 你也有害怕的事。 权力之争已经尘埃落定，这拥着他的青年不只是东宫殿下，也即将成为整个大周的主人。以他的能力，边疆的难题也并非不可解，但他身上并没有大权在握的得意，反而似乎有点伤感。严君玉问出这句话之后，萧景琰许久没说话。玉辇缓缓行进，抱着自己的怀抱温暖而结实。就在严君玉觉得就算他不回答也没事的时候，却听他轻声道： 我怕小妍死，如果小妍死了，这世上也不会再有萧云了。 严君玉被点破心思，不由得沉默下来。去安南军找敖仲献策，可以说是他愿意只提供策略的表现，但也恰恰说明他对兵法的热忱。他是很想保证说自己就算上了战场也一定会平安归来的，但那是骗人的话。幽燕还有谁比幽州牧身份更高呢？连他都能被斩首挂在城楼上，幽燕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呢？就算跟着敖仲作为参谋，又有谁能保证不会涉险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